什么？张什么？病了，你们什么想干？ 陪夫人不是钱，到书斋去饭后。 那书房你们也能去一个的呀？ 下面是童芷苓演唱的京剧《金玉奴》当中的几个唱段。 Woo!